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周五了，是我们的小周末的时间。那每到周五呢，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改版，就是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把黑胶音乐的分享放到了这里。每周一次的黑胶集市时间，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今天黑胶集市开张了，我肯定会给大家备下一个大餐。首先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片子，说起来呢，两张都是绝活。上半时段呢，是一个大俗曲子，格里格·培尔金特组曲，相信呢，绝大多数的朋友都非常熟悉，都喜欢。但是呢，这版黑胶呢，你可能不一定听过了。下半时段是贝多芬的音乐。 那曲目和版本的特点呢，到时候我们也再和您交代。当然了，今天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小小的黑胶的常识，就是黑胶唱机的唱头有哪些主要的种类，它们都有什么特点，这些都会在节目当中告诉你。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联络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在右下角就有我们的黑胶集市专属听众群，在这里可以随时发出你的问题。好了，继续吧。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带来第一张黑胶分享。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呢，是那个他根据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同名戏剧创作的音乐会组曲。他生动地描述了主人公培尔金特坎坷的一生，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啊。现在听到的是前奏曲，把整部作品当中 重要的一些音乐动机一一呈现。 没错，那佩尔金特组曲的录音版本其实非常多，虽然我们不可能听到所有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绝对是最值得聆听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这张唱片的管弦乐的录音效果确实是太好了， 对对对， 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是在1958年的时候，对吧？ 对对对，真的是一个很老的历史录音。但是呢，这个立体声录音的早期就能够录出这么好的声音效果，即便在今天，在很多新的录音当中，我个人感觉也没有多少那个好的录音能够超过它。 嗯，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听到的是这种异常清晰的层次、丰厚饱满的这样的管弦乐的音响。我相信刚才很多朋友在说，哎，不会听错了吧？这是佩尔金特吗？因为大部分版本的格里格的佩尔金特组曲呢，都是从耳边这一段才开始。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版佩尔金特组曲呢，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有一个前奏曲，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是比较特殊的一段音乐的编排。我觉得佩尔金特组曲大家最熟悉就是耳边这个晨曲了。说实在话，这个版本呢，我听了晨曲之后呢，深深感到它作为佩尔金特组曲录音最棒的版本，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大家可以细细的分别。晨曲呢应该是组曲当中最有代表性、大家最熟悉的音乐。您完全可以把现在听到的和您记忆当中的唱片做一个比较。 没错，那我这张唱片呢也是戴卡公司在1958年录制的，录音的地点呢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就是伦敦的金斯威大厅，在这里有很多很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还有呢就是这里也诞生过无数著名录音的地方。 对对， 录音师呢，陈老师来介绍一下， 这个、 您的同行，您的同行， 大家可能不很熟悉，叫阿兰·里夫和克里尔，并不是大家很熟知的威尔金森，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个录音成为一个 大家都公认的非常好的录音版本。 耳边的阿尼特拉舞曲也是描写的是沙漠绿洲当中阿拉伯的酋长的帐篷里，酋长的女儿阿尼特拉，她用舞蹈对佩尔金特献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真的是远远超过了配器的范畴，成为了组曲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大家听到这个版本当中，除了这种非常清晰细腻的这种录音的音色之外呢，他的演奏，他的音乐也非常的鲜活生动，所以我们这里要告诉大家音乐的演绎者，因为这张唱片除了结束的录音演奏实在精彩，这个耳边非常鲜活灵动的音乐呢，来自挪威指挥家菲尔兹塔德和伦敦交响乐团之手。 菲尔兹塔德首先他是以小提琴家的身份出现在舞台的，后来呢学习了指挥，并且也是以此闻名挪威乐坛。他指挥过很多的乐团，但是录制过的唱片呢并不多。在 DECA 呢，我们也是发现了他和像李奇啊，像科尔斯滕合作的9张唱片。那如果那您在 DECA 唱片当中看到他指挥格里格的作品，应该都可以放心的来收藏。 对，耳边这张唱片呢，除了这个音乐之外，我觉得黑胶的特征也非常明显，除了轻微的沙沙声，那它还有一种黑胶特有的细腻温暖和一种浓厚的音乐氛围。 耳边山腰的宫殿当中有一段大鼓的很低频的敲击，这个录音呢充分的展示了低沉的这种鼓皮的震动，您可以仔细的分辨，仔细的聆听。 我想很多朋友对于佩尔金特的剧情还是很了解的，因为他的音乐实在太鲜明了。像佩尔金特他归来和索尔维格之歌都是组曲当中最后两段最重要的段落。索尔维格之歌的旋律凄婉优美，十分感人，那这个片子的演绎也是十分的鲜活灵动，音乐富有非常浓郁的挪威民族的风味。 对，这个录音呢它的音场非常宽广深邃，而且的话呢音质清晰丰厚，音色柔美，空间感非常的生动，乐器的音色也非常自然细腻，管弦乐的声部的平衡，可以说所有的溢美之词用在这套唱片的录音上都不为过。 那还有一点特别难得，其实是我们现在能够感觉出来，也如果没感觉出来大家可以细细体味一下，就是唱片的这个低频非常的松弛，弹性也是极好的，可以感受到大鼓鼓皮的震动，而弦乐还有打击乐的高频的延伸也非常的出色。最后呢我们再听一段呢，就是山腰女儿之舞，现在我们就来分享。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及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刚才我们听过了那个就是山 腰 女 儿 之舞啊，我们还会回过来让大家来领赏一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段落，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过的佩尔金特归来和索尔维格之歌这段音乐，两个部分是连在一起，它长度比较的时间长度会比较长一些。 那其实呢，这张的黑胶呢曾经入榜TAS， 也足以见得大众还有专家对这个录音的认可。那如果再配上如此生动的演绎，真的是这首曲目最值得聆听的版本。那我想呢，大家很多朋友也想要去找一找了，要收藏一下了。像这样的好的版本的推荐，黑胶音乐的推荐，就在永恒的魅力黑胶集市。 湖光山色，他说黑胶盛宴开始了，更期待下半时段的贝多芬，平时真的很难听到，伴随着曾经熟悉的沙沙声谢谢嘉宾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黑胶唱片。那下半时段呢，我们也会回来，我们也把今天放出的这些黑胶唱片的封面发到了我们的听众群，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当中。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一会儿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用音乐温暖人。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有四五级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预计大风在傍晚前后逐渐减小。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零下一度，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九度，体感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歌手许魏洲为新专辑《The Time》赴台湾宣传，接机现场人气火爆。这次台湾之行是为了宣传他第二张个人专辑《The Time》，并将于2月3号在台湾举行亚洲新闻发布会。歌手平安除了唱歌之外，一直都致力于支教事业。今年年初，他带领海南临高李李美思源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来到上海和北京两地参加某晚会的录制，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坐飞机。从海南临高一直到吉林敦化，他每个月都要去支教的学校教孩子唱歌。易安音乐社单曲《不同时间》正式发布，作为易安音乐社告急的24小时音乐剧原声带第一主打慢歌，何洛洛、林默、迟毅、方祥瑞几位成员倾情演绎。湖南卫视歌手即将迎来新一轮竞演，华晨宇补位来袭，以个人原创曲《齐天》向在线的其他唱将发起冲击。 JCJ 睡衣装亮相，混编 Earth Song 与个人作品 Flashlight。 汪峰首唱清新民谣《儿时追忆童年》，张韶涵化身西班牙女郎唱跳佛朗明哥，李泉重现抒情经典《爱的箴言》，张天首秀中文挑战张国荣的《我》，苏诗丁借他来感恩生活。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每周一次的黑胶集市呢，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陈小斌。下半时段很多朋友都在等待了，我们要聆听的就是贝多芬。 在早期的立体声录音当中呢，大多数的唱片公司注重的是厅堂的声学效果，因为那个时候呢，对声音处理的技术手段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要想达到好的录音效果，厅堂的声音传输和混响效果至关重要。像 RCA 和水星的几个著名录音都是这样， DG 自然也不例外。 在1958年的时候，匈牙利的指挥家弗里乔伊，他来指挥柏林爱乐，在柏林耶稣基督大教堂录制了贝多芬第9交响曲《埃格蒙特序曲》，随后又出版了黑胶的唱片，这也是DG历史上的第一张立体声唱片。那录音的效果呢，不同凡响。弗里乔伊的演绎层次清晰，速度沉稳，颇有老一代的德国指挥大师福特蒙格勒的风采，博得了各界一致的好评。 黑胶集市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贝多芬的音乐，弗里乔伊的贝多芬这个艾尔蒙特序曲。大家听过 D.G. 在63年的卡拉扬贝多芬交响曲的朋友呢，对他的丰满音响、自然的空间感印象都很深刻。虽然他们都录自这个耶稣基督大教堂，但现在我们听到的弗里乔伊的贝多芬作品是更早一些的录音，而且效果甚至更加出色。可以说对这个神秘的地方呢，我和王卓在2016年去转播柏林森林音乐会的时候曾亲自去那里去考察了一下。 嗯，没错，而且当时是正好赶上柏林爱乐他们在更换投票更换他们自己的音乐总监，所以我们到那儿觉得特别有故事。 对对，这个地方呢应该说是柏林爱乐当初的录音福地，有很多柏林爱乐早期的立体声唱片都录自那里，而且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我们很好奇说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去看一看。 没错，而且这个当时我们去这个教堂的时候，他们还正在做应该是当时的那天正好星期日嘛，正好是在做礼拜，所以呢我们也是进去感受到会有合唱，还会有合唱在里面，你完全能感受到这个音乐厅它的自然的这样的音响。 对，这个耶稣基督教堂从建筑来说非常简约， 嗯， 而且内部的结构也非常的应该说也是不是那么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啊，但是它的声音效果的确我们感觉到它的声音传输和混响效果都非常好，很适合做这种录音的场所。 嗯。 今天我们播放的这个音乐会录音呢，可以说是录音历史上的奇迹。它是从1957年的12月28日一直到1958年的1月2日，再加上1958年4月的两天，整部作品呢，应该说整套录音分成六个录音日完成的。 嗯，那录音地点呢，就在柏林的达莱姆区的耶稣基督教堂。当时的弗里乔伊只有43岁，那是他任巴伐利亚歌剧院音乐总监的第二个演出季。对于贝多芬作品的演绎的时候呢，弗里乔伊指挥生涯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他对作品的内涵反复思考，拿出了解读的方案。耳边我们听到的这版《艾格蒙特序曲》呢，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演绎，整体的结构严谨，收放合理。在尾声处高潮的推进也是浪潮汹涌，让音乐充满了力量和热情。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耳边音乐来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三乐章，这首曲呢是这套黑胶的重头曲目。1957年新年之夜，柏林爱乐乐团按照传统的惯例，在弗里乔伊的指挥下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并以此作为当年音乐季的收官之作。 嗯，演出过后呢，柏林《每日镜报》的首席音乐评论员对这次音乐会的评价是：很久没有听过这部作品如此自然和生动的演奏。作品当中很多以前让我们困惑、模糊不清的东西，现在清晰地呈现出来，如同巨人般宏伟壮阔，成为鼓舞人心、充满活力和热情的音乐。那这个结论对今天的听众来说也是十分准确的描述。我们现在呢，就从第三乐章深邃广博的意境当中感受到的是弗里乔伊对于贝多芬精神的理解。当时呢，他已经是身患白血病，所以呢，音乐当中可以听见他和命运搏斗的抗争。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来聊一聊，在今天其实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要分享一下唱头的，就是黑胶唱机它唱头 主要的 它的主要种类。 对对对，那么大家知道，在现代的黑胶唱机当中，应用最多的是 MM 动磁和 MC 动圈式唱头这样两大类。动磁式唱头，它的振动子是一小块位于磁路空气隙中当中磁钢，它的极靴呢采用高导磁的材料组成，上面是绕有线圈。这时呢，当磁钢随着唱针运动的时候，磁路的磁通量随之发生变化，线圈便产生感应电压了。而动圈式唱头的针杆上装有两组置于磁场中的线圈，那么受到针尖牵动的线圈切割磁力线产生电压，也就是把信号解释出来。由于线圈本身也是振动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它的体积要求尽量的轻巧，所以呢线圈匝数一般不能太多，输出电压也都比较低。所以呢一般来说，动磁式唱头的输出电压比较大，动圈式比较低。在动圈式的唱头当中体现的是音质细腻，多见于比较高档次的唱头，价位偏高。而动磁式唱头的价格稍微低一些，多见于比较普及的产品。那么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在实用当中逐步摸索。 嗯，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听众群里呢小斌也都在群里面，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然后呢点击黑胶集市，在这里都是对黑胶很感兴趣的朋友，那我们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在这里抛出，我们为大家来解答。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就要告一段落了啊。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应该说下周一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带来经典音乐。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下次节目再见。 下次节目再见。